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特别创意，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徐冉。现在进入到秋天，又到了结婚的旺季。最近啊，我身边的朋友就一茬一茬的都在结婚，娱乐界呢也屡屡传出好消息，让人在这个秋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甜蜜的气息。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跟结婚有关的歌曲，把甜蜜用音乐传递下去。结婚呢，意味着你要接纳另外一个人进入到你的生活，长长久久相伴，是一个人在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决定。那想必接下来的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来听这首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 我常在想，应该再也找不到任何人像你对我那么好，好到我的家人也被照料，我的朋友还为你撑腰。你还是有一堆毛病改不掉，熬起来气得仙女都跳脚，可是人想要，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我愿意每天在你身边苏醒，就连吵架也很过瘾，不会冷冰，因为真爱没有输赢，只有亲密。决定，我愿意打破对未知的恐惧，就算流泪也能放弃，将心比心，因为幸福没有捷径，只有经营。 决定，我愿意每天在你身边

这个婚礼呀，劳民伤财，这个仪式只是走个过场嘛。但是谁说人生当中不需要仪式感呢？有些话对于内敛的中国人来说，也许只有在特定情景和场合之下，那些内心最深处的文字和爱才能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吧。来听一首老歌，张宇的《给你们》。 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多爱你几分，你多还他几分，找幸福的可能，从此不再是一个是一个人，到处处事事想着念的都是我。 两个人一旦结了婚，就要共同操持一个小家。那婚姻的珍贵在于无数个生命当中平凡的日子，重要的时刻你都陪我一起走过，有甜蜜，有互相尊重，当然还有感激，无论时光如何变迁。接下来来听一首对唱的情歌吧，也是一首老歌，来自成龙和苏慧伦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光飞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 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爱情和微笑是跨越语言的存在， 除了普通话歌曲，有很多英文歌也是一样让人过耳难忘。接下来大家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火星哥 Bruno Mars Marry You。恋人之间那些挂了电话之后的情绪，没有说出口的想念，还有写了又删删了又写的微信，导致有些情歌都很婉转，但是接下来的这首歌少有的直接的表达了那些我们最为信仰的爱。这首由张杰带来的第一夫人送给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欢迎您继续关注由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播音徐冉，监制冯健，感谢您的收听。 Hey, you know what?

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合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创意专题音乐节目盖和他的嘻哈江湖。本节目编辑白杰，制作主持白杰，监制冯健，欢迎您的收听。如果是在一年以前，你绝对想象不到这首《好运来》被喜闻乐见的喜庆的歌曲居然有加入嘻哈的部分。而在中国有嘻哈的比赛正式收官之后，盖就和民歌歌唱家祖海合作演唱了这首歌曲。而他也在文案中写道，通过中国有嘻哈认识了很多的朋友，感恨这个节目，爱我的你继续爱，恨我的你也请继续恨。 他子不好你死劲都少来，看我如何打好手上这副好牌。要穿好鞋，要开好车，要搬进大的别墅，三分甜点七分大片，演好自己的节目。Look at me， 我出身平凡没得好名。不说那些，再大的困难我自己搞定。经过世界千变万化，就像是座魔法大厦。每天醒来事情太多了，遇到困难千万不要害怕。从来不信灭，我只信我自己。生活要开心，打消所有顾虑。 从来不信命，我只信自己。这可能就是盖对于自己的嘻哈音乐，对于自己人生的态度。而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通过对他的专访来感受他的嘻哈江湖。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GAI 盖耀耀。 他说我不信命，我只信自己。这个如果是用方言唱的话，是说的话应该是什么样？ 我不信命， 我不信命，我只信自己， 我只信自己， 我只信自己。作为国产嘻哈元年诞生的首位冠军，盖已经开始享受这股风潮带给他的增益。他已经开始为最当红的电影来演唱宣传推广曲，这就是电影《心理罪》的宣传推广曲。 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猜猜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天不一变，我还是我，莫负你来，赶紧你走，天地循环，往哪里走？逼人拉动我手，看穿人心谁能变？你算计我算计你，阴暗里看看都见。天塌了脑壳几点？那些走过的路，淌过的河，为了身外无人变成了梦。读过的书，更多的梦，求神拜佛不如知足常乐。感谢我妈老汉给我的面，要啥子做啥子我自己点。天上的风筝要走哪里接？我把汗中生活兜里一眼。 随着今年夏天嘻哈的红火，嘻哈本身也成为了最时髦的潮流。而原本处于地下的这些 rapper 们也开始集体的奋进，他们收割了名气，同时也提升了身价。而盖无疑是当中最优秀的代表者，而同时对于嘻哈这股风潮到底能够持续多久，或者说它是不是只是暂时停留的一阵能量，盖是这么说的。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其实这之前中国的 hip hop 的状态都是一直处于是一个在叙事的状态吧，只是到了这个时候，而且中国有嘻哈这个平台把这把火点燃了。 嗯， 对，之前是一直在堆柴。 嗯， 明白。 对，然后中国有嘻哈就是一个火种。 所以盖的意思是说，并不是说因为这个节目所以说嘻哈就突然就是从天而降了。 对对， 他其实一直有不停的有一些人在里面添砖加瓦了。 对，是因为可能就是以前受众的就是受关注的程度没有那么多，但这帮人是但是一直都在做的。你们在中国有嘻哈里看到的其实只是就是中国 这个非常宽广的土地上的冰山一角。 嗯嗯，这是对的， 是的，是的，对，我觉得这个音乐其实跟社会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就像那个时候80年代的时候就出现了摇滚， 对对， 这个年代就属于 hip hop，我觉得对 对。其实之前我们还就是在讨论聊的时候说，哎，94年的时候在香港的红磡， 对， 摇滚那个时候是大热的，所有人都觉得中国摇滚那个时候开始了一个兴盛。 对， 哎，咱们是不是这个话题这么一上来就聊得有点深了？觉得这嘻哈的这个火热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吗？ 不是， 你觉得不是吗？ 我觉得 到时候了， 这个。以前他们都说 hip hop 不是主流， 嗯， 但我今天坐在这儿就接受你们采访，我认为 hip hop 已经是主流了。 对，因为我们是主流的电台嘛。 对， 对，确实可以这么讲。天地山水。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看我的鞋儿也破，我的帽儿也破，看我的袈裟也破，但我心比你干净得多。有钱过有雨后，我冒有雨后，反正天地上尽的夜。 在中国有嘻哈决赛和对手 PG One 握手言和，获得了双冠军之一的 Guy 似乎很相信嘻哈并不只是一阵风吹过，而将会作为主流的音乐能量继续存在下去。而回首自己曾经作为苦行僧一般辛苦生活的往事，那些在夜店里面唱一场只拿500块钱的往事和经历，他似乎一笑而过，并且他认为那一段经历造就了自己的成长，同时他也认为自己一定不会是命中注定的凡人，而这些自信也带他走到现在。 我在其实就是在夜店打工， 嗯， 对，但也是做跟音乐和说唱方面就是有联系的、哎、有联系的一个工作，但不是每天晚上都是在说唱，可能大部分时间是在唱情歌，然后会带动客人一块玩 MC 的内容 啊。 对， 哎，那我就特别想问，那个时候的心态是，或就觉得我自己觉得我一定自命不凡，我一定觉得我自己将来总有一天要出人。 这个心态是肯定有的，嗯、因为我觉得梦想这个事儿，就是好多人都停止在了不敢想。 嗯， 对，我虽然说就是在做那种平凡的工作吧，但我心里一直是告诉我自己，包括我跟我爸妈都说了，嗯、对，你的儿子不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从事这个音乐行业吧，无论是在夜店也好，自己做歌也好。我几乎没受过什么打击， 嗯， 对， 嗯、 要不然我就不跟人家比， 嗯， 但是如果要比的话，我就觉得一定要比出个什么来。但那次就是真的对我自尊心嘛和自信有点，而且当时我父母也在现场，嗯、特别的，对对，有点难受那天。 可是现在想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对，我感谢，嗯、就是感谢那个节目。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盖曾经在某非常知名的综艺选秀节目当中遭遇了失败，而中国有嘻哈似乎拯救了他的人生。而在这之前的很多年之前，他就是在夜店唱着一首又一首这样子的流行歌曲，赚了一百又一百的演出费。而此时此刻，他已经不需要再通过这样的方式证明自己的音乐的能量了。这是他在电视综艺节目《蒙面唱将猜猜猜》的第二季当中，在现场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原唱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星星还是那么亮，月亮还是在天上，似乎一切都没改变，只是他不在你身旁。记忆中的脸已经变得模糊抽象，而你也不再年轻，身材也有些走样。如果再遇到爱的人，记着请拉着他的手，告诉他如果你没有他，你就一无所有。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专题音乐节目《盖和他的嘻哈江湖》，欢迎您继续收听。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不仅仅是嘻哈，也不仅仅是音乐，更多的其实像一个嘻哈人生这么一个概念，我们来这么去形容它吧。其实嘻哈音乐带来的层次或者说它的内涵是非常的丰富的，它可以表达愤怒，可以表达开心，可以表达纪念， 悼念等等等等多种多样的情感。 Notorious, they got to know that life ain't always what it seemed to be. Words can't express what you mean to me. Even though you're gone, we still a team. Through your family, I'll fulfill your dreams. In the future, can't wait to see if you open up the gates for me. Reminisce sometime, the night they took my friend. Try to black it out, but it plays again. When it's real, feelings hard to conceal. Can't imagine all the pain I feel. Give anything to hear half a breath. 在专访的时候，我们谈起了这首我们都很喜欢的歌曲 I'll Be Missing You。 盖同样也非常喜欢这首歌曲。作为中国的本土的嘻哈的创作元素，盖又是怎样理解的呢？或者说他的嘻哈的歌曲又是如何去创作的呢？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我的创作灵感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些词儿其实是你生活当中经常在说的，但你没有去把它提炼出来。当你把这些小的词儿把它凑拢一堆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我自己的腔调就是可能占一个很大的优势吧，我的那个方言是自带很多旋律性的腔调，对，所以再加上那些就是特别大众的词儿，你会特别觉得就是哎，这歌会一直在你脑子里，对， 对， 不停的折磨你。 老子是火锅，来自火锅底料。老子这个意思就是在方言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算是亲切还是什么熟悉的人。 他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我的意思。 我 对就被夸张化了我，就 更 强硬的告诉哎这是我。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对， 就是更有生活气息的一种说法， 就类似于走了哥们儿撸串去，就类似这种感觉。 哎，你看，就是全都上了哈，可以了，就是来吹一瓶什么的啊。行，非要这么聊天啊？行，我觉得说唱其实是有一些地域的感觉的， 对， 就是每个地方的说唱的音乐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区别，对不对？ 对对对， 比如说北京的，那可能是北京的一些相对比较重的一些味儿。 北京可能偏 old school 一点 ，old school 的比较有历史的那种沉淀。一点对，然后可能重庆就相对比较 trap，比较就是新潮一点，新文化一点，然后成都也一样，对，然后成都和西安大概都属于技术流吧，对，我们大概重庆属于比较野、比较豪放的，就是造的那种。 对，你的音乐是很多的时候会把人燃起来的那种。 对对对， 就是现场会想跟着一起叫、一起唱、一起喊， 释放， 对对，会有一种能量的释放感。那这其实跟重庆这个城市是有一些息息相关的一些关联的，对不对？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很 hard 很火热的城市。 肯定，我在重庆感受到了就是前所未有的包容感。重庆是一个非常的包容的一个城市，况且你在这儿待久了之后，你会很深的就是被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以及那种所影响。 对对对， 因为重庆的我发现就是重庆的那些单程人民是说话不会拐弯的。 这是盖带来的天干物燥，同样这首歌也充满了非常浓厚的川渝特色。而对于原本属于西方流行音乐一种类型的 hip hop 嘻哈音乐，如何能够在中国生根开花，创造属于自己的、属于中国自己的嘻哈文化，盖是这么说的。 我觉得首先是要就是发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延承，那个传承吧，对，因为我还是老生常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很多的音乐人在做新潮的音乐，做时尚的音乐，但很多的音乐人忘了就是我们自己还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一代的音乐人更有责任感去做到一个传承的问题，就别让就是说以后的比如说2000后，对，2010后听的全是国外的歌， 对， 然后没人在乎这些东西。 盖并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样的桀骜不驯，反而有些平易近人。而在他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那个羞涩的少年的影子。正如在接下来的这一段当中，他和我们共同回顾了演唱了周杰伦的那首《安静》，着实也让我们非常的惊讶，同时又很惊喜。 不会词儿啊，等会儿啊，再说也要一起唱的， 好吧？ 你没有舍不得。 你说你也会难过，我不相信。可怜陪着我也只是曾经，希望的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我才会逼自己离开。哇 哇，好棒啊，就感觉好像是初中、哎、然后老师在上面上课，底下在偷偷的唱歌。 对对对对， 而且那个就是刚才其实我们俩在这个高音的这个 PK 上面啊， 嗯，你输了， 完败。 关键我都忘了这块是高音了， 人家的高音是那个像山城那个楼梯一样，还有个拐一下。 对， 谢谢， 我是直的，我这直入这。好了，一首周杰伦的《安静》，就是我们一边听一边唱呢，回忆了一下青春。 对， 我觉得刚才盖说的很好的一点是，如果嘻哈是一种承载音乐和记忆的载体的话，那它必须得让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他们也会记着说，哎，中国的嘻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对， 哎，而不是说我听嘻哈，或者我找嘻哈的时候，我只能是去找一些国外的音乐来听。 对、 对， 我们要给中国的嘻哈定义。但如果要是对于你自己未来的，比如说想要去走的路线，有没有一些打算？ 我的打算其实很简单，我要把盖这个标签再贴得更深一点，就是不论是唱 hiphop、唱摇滚、唱情歌也好，你会只会记住盖，而不是他的音乐风格。 嗯。 对， 就是、 哦，说得好哎，因为以前上学的时候特别爱问，哎，你喜欢听什么风格的音乐呀？然后大家就会讨论，现在还什么风格不风格的？其实全部都是为了去表达嘛。 对，音乐本来就是相通的。 嗯， 对，就是你喜欢什么 style， 就 I am style， 对， 我就是风格。 Guy style。 啊。 盖的身上有一股狠劲儿，但是他的心里似乎永远有那个纯真的少年。对于未来，他又是如何想的呢？ 我的打算其实很简单，我要把盖这个标签再贴得更深一点，就是不论是唱 hiphop、唱摇滚、唱情歌也好，你会只会记住盖，而不是他的音乐风格。 嗯，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 是， 但每个人都会有生活的高低起伏。 对， 我们把那些痛苦都记住，然后带着那些痛苦，去走向更就是更甜美的地方。 嗯、 我经常就是说爱把回忆写进歌里。 嗯 嗯， 回忆是面镜子。 嗯， 对，它会照到过去的你，再反射现在的你。 嗯。 我的歌词儿，我经常就是说，我希望就是很多的朋友听到这些歌词儿的时候，不是想起来这首歌要给你表达什么， 嗯， 你会想到你自己，对，是这个意思。有跑题吗？ Told all Mr. T how my life would be. They're giving me my signal so everyone can see. Sunshine and shade, those girls I'd serenade. Thinking of those sixth form chicks that misbehave. Hoping that those days would go on and on forever. Every day something new, just friends running together. And suddenly school ends, your teenage life's gone. All your mates are growing up now, they're moving on. And now I'm looking back, I'll tell you what I know. Do you listen to your teacher? No, I don't think so.You're in my school days. Messing with those grade A's, my life is just a haze. I'm going through the struggle, 5'10 and kicking back. So I could lock the flow, lace it up, now I was trying. Oh yeah, I felt the pain, whilst chasing all the fame. I'm being sort of nothing, just a player in the game. But now I walk tall, stand proud for you to see. I'm driving these fast cars as fast as I can. 毫无疑问，盖将会继续行走在他的嘻哈江湖，而在冠军的后比赛时代，他将会如何改变，又会如何行走呢？也许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他想做的一定是成为那种不一样的人。他自己也说，无论自己做的事，或者是音乐，或者是去到的位置，想做到的就只是只有盖才可以做到的。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似乎更加了解了盖，除了那些对于音乐的执着，他似乎也有着更多的正能量。 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垃圾堆。 嗯， 对， 嗯， 我们每个人就是在自己想把垃圾堆扔在别人身上的时候要考虑一下， 嗯， 你如果不扔出去，别人身上会少一份垃圾，你自己会消化掉一些，那这个世界会更美。 圈也越来越多，为了挣钱他不过不过，其实没得必要那么累忙，给自己放个假到处去逛，开心总不需要那个允许，好运气时刻在你身旁，担心的事情太多，总抱怨收获太少，我心思一直在挪，水痕我起得太早，暴剑锋从玻璃出，白花箱子不好来，缺少上前必有路，有路必有好运来，就是好运该还有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要你好运来。 好了，这就是本期特别创意专题音乐节目《盖和他的嘻哈江湖》。本期节目编辑白杰，制作主持白杰，监制冯健。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击碎万颗心，它不属于瞬间，它属于永恒。那些感动了自己的歌，是最好的证明。如今不知多少人听。 深爱过的人。他选择走的路你本来是英雄。